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透露，已经与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四月五号下午在台北见面。韩国瑜受访时语带保留地说，现在已经要排，最后时间还没100%确定。媒体询问要与吴敦义谈哪一方面的事，韩国瑜回答，吴主席是党主席，他要找我，身为国民党员一定要去跟他见面。韩国瑜说，王金平、朱立伦都是党内精英，甚至包括吴敦义主席，他们三人都是老朋友，都能坐下来谈一谈，想一想怎么帮中华民国选总统。媒体又问，现在看到王金平有没有感觉到压力？韩国瑜说，没压力，我一心一意帮高雄市冲经济。王金平也是高雄子弟，所以联络公总昨天来到高雄参加公总参会。媒体追问王院长有没有开口希望你支持，韩国瑜回答，没有，王院长的身份背景不会随便开这个口。王金平今天指出，两人昨天见面只有两三分钟，没有谈到总统大选，但是韩国瑜离开的时候送了我一句话，祝我心想事成。至于会不会拜托韩国瑜支持，王金平说，时机还没到，到了我会拜托他。谈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与他见面，王金平说已经约好了四月八号，吴主席邀我喝茶聊天。高雄市长韩国瑜出访中港澳签订53亿农产品订单，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指出，如果高雄市产业没有升级，签再多的合作备忘录 MOU 都没用，农产品销售到与台湾生活条件差不多的地方就失去优势，应该是靠加工科技取胜，除非政治采购。至于是不是暗指韩国瑜签的是政治采购，柯文哲说要看卖的是什么产品。柯文哲说，台湾农产品如果输到日本，好比说芒果、黑金刚，因为纬度不同就有优势，要是销售到与台湾生活条件相当的广东、福建，就要以技术取胜。台湾农业外销必须得走技术升级这条路，否则签再多 MOU 都没用，对方不买不就死了。若是硬要买，一定就是政治采购，但这违反经济法则，没有办法持久。柯文哲还说，他是以科学数据分析，农委会怎么连这个都不会辩护，实在有够差。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今天再次召开重大讯息说明会，但是三笔与关系人交易不动产的疑虑没有厘清，台湾证券交易所今天罚款违约金50,000元。大影去年度的财务报告，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合约报告。昨天的重讯说明，除了表达正与会计师协商，其他一概无法回答。证交所已经公布大影股票八号开始停止交易。大影今天应证交所的要求再次发布重讯，除了表达公司财务健全，媒体多数提问仍旧无法回答。大影今天指出，三笔不动产交易是为统合公司资源配置，已经委请专业公证第三方出具评估意见。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点，来到10,704点，成交金额116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05点，21,71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7点，2,19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3,1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点，10,2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9点，29,9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3309点。 中国大陆湖南省一所小学今天闯入持刀男子狂砍学生，目前知道两死两伤，伤者送医治疗。凶嫌是名31岁的郑姓男子，行凶之后已经落网。效力美国职棒迈阿密马林鱼队的投手陈伟英今天对上了纽约大都会队，终结两局，对手敲出两支安打，满垒时丢了触身球，失掉一分，目前防御率4.50。中场大都会6-5击败了马林鱼。陈伟英目前美职生涯投球累积998.1局，只要再投1.2局就能达成美职生涯投球1000局，也将成为台湾第一位、亚洲第五位达成这项纪录的选手。今天东半部地区短暂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和马祖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中部以北、东北部容易吹起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蜕变是为了超越，全新 Toyota Altis 再创车坛新基准，采用 TNGA 新时代造车工艺，同级车唯一标配 TSS 及七气囊，优雅从容，豪华大气，尊荣重新定义，太旧换新价64.8万起，全新 Toyota Altis撼动风云，创世登场。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哇哦！网络票选最美校园是东海大学耶！ 是啊，东海大学致力博雅教育，培育 AI 跨域人才，强化学生国际移动力。 全球拥有超过250所国际姐妹校，提供长短期交换、海内外实习及双联学位等多元选择。 立足东海，放眼世界，东海大学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for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force 未来进行室。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许如云。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知不知道？ 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睡了十个小时？ 你知不知道昨天我睡了十二个小时 ？What？ 想跟我比，门儿都没有。 谁要跟你比赛啊？你这人怎么竞争心态这么强啊？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所以 你可以，你是不是很久没睡这么久了？ 但其实我不是一整段睡了十个小时，我还是分段了睡 了。你还在实行那个两个小时睡觉法吗？然后睡了五次这样？ 没有那么夸张。没有，如果为什么要实行两个小时睡觉法，就是因为你可以减少睡眠时间嘛。那如果你用这种方法，然后睡得比原本还多的话，那这个就是不值得去做啊。好，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完饭回家就好累好累，我就直接就躺在床上就睡着，然后睡到了12点，因为楼上那边铿铿锵锵，然后我醒来一阵子， 然后又对楼上咆哮了一阵子。 没有，就直接又沉沉的睡去，然后下一次起来就是2:45这样子，然后就起来了。然后再回去睡的时候大概是5-6点的时候。 我有问题，那2:45到5点的中间你在做什么？ 哦，看一下股票啊。就我每天有一段，就是一定要腾出一段时间来，就是 观察股市， 写我的投资日记啊。 那你有趴在床边看卡提亚睡容吗？ 没有，我是没有的。那我想广播女神会睡了12个小时，就是因为三国志真的太累了吧。 昨天我回家，然后就是差不多11点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林淼出手竟然在重播。林淼出手就是中蛇毒的山下智久跟已经结婚的北川景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看林淼出手，我记得是蛮好看的，我蛮喜欢。然后我昨天看到说山下智久在零秒出手是这种台客发型吗？那种就很精，然后 QQ 发质有点差这样子，就然后但他胸肌就是很大，因为零秒说他是一个篮球员嘛，所以就是我就又想要复习了一下，所以那集刚好就演到就是那个女生在北川景在窗外大喊说：“我不会再靠近你，我不会再用手指头戳你，我不会再假装跟你很亲密。”所以你不要随便说不要联络这种话好不好？你也知道一个女孩北川景子这么正，在窗台跟你喊这些 你当然就是冲上楼，嗯，一定要狠狠的抱住他。嗯、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嗯，北川姐边讲的时候，我的眼皮就变不行。 满头的黑人 打地，你撑住，撑到剩下这就冲上楼，怎么跑那么慢？给我爬起来，跑过去， 跑快点， 跑上去抱在一起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就后来就惊醒，就是在沙发上，我说严到哪，严到哪，然后就是我完全就是一个丧尸的状态，然后就是嗯不行了不行了，然后就到 好可怕哦， 然后就爬到床上睡着了，灯也没关，牙也没刷， 好可怕、哦， 一直到今日早上的地震把我摇醒。 哦，对，今天早上有个大地震， 你还好吧？ 有感觉到吗？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的新歌，叫做 Broken and Beautiful， 坏掉但是很美，怪美的，嗯，坏美的。那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最近在 YouTube 上面我 给他按了喜欢， 嗯，开始追踪他，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我已经慢了很久了， 屁还软， 不是陷阱妹。是一个叫做老高的，他是旅居在日本的一个中国人。 是筷子老高吗？ 筷子老高、 哦、不是筷子老高， 不是， 好，他就叫老高， 他叫老高、嗯、然后他跟他的老婆会一起拍片，嗯，对，他老婆呢很美，但重点呢是老高讲故事。 你说在讲创世纪那些吗、 yes! 你知道这个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就昨天你是在你的欧马克分享，你私人分享， 私人的脸书， 他私人脸书就分享了一个就是刚刚老高说的影片、嗯、然后嗯，就是我们精神领袖高知识分子呢就好像打了一个英文单字，什么 open 什么什么， 不是啦， 就反正就那种你划过，想说又在唠什么英文，就是 哪有什么唠，那就是 mind blowing， 就是你的脑子炸开。 OK OK， 就是 mind blowing 那样，然后我还要想一下 blowing 什么单字，然后我就想到盆子或什么的，就是很奇怪。反正我想说，好像是值得阅读的一个影片，可是就又有点不想点。 为何？ 就是我怕要就是。没有让我有爆炸感怎么办？或是那个影片很难，什么很深？ 不难啊。 但这时候、嗯，我看到一个人按了你的影片赞，哦、他就坐在我的左后方、嗯。那个人叫做黄豪平，然后我说：“哎呦，同样都是一些很爱卖弄知识的人。” 谁跟你卖弄？我们才没有卖弄。 彼此取暖，按赞喽。 谁跟你取暖？ 那我应该就可以跳过看影片，我可以转头直接问豪平说：“ 哎、欸，他在说什么呀？” 对，豪平他在说什么？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吗？嗯，结果呢？好，就是反正那个关卡录完了，录完之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就转头说：“哎、欸，豪平啊，你刚刚有看到那个？我刚刚看到你按马克那影片赞、然后好像是跟什么创世纪跟圣经一个崭新的想法的感觉。那时候是完全不知道影片内容的。我就说：你看了，你可以跟我说那是什么吗？因为我懒得点。他说：哦，我也还没看。 哎、欸， 我就说： 哎、欸。” 我就说黄豪平，你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黄豪平， 我说你蛮恶心的哦，你 怎么可以这样？ 你就是好像营造一副好像都有在看别人东西，其实你根本没有。他说不是，我是对这影片有兴趣，我先按起来放，提醒我自己，啊、我之后要回去看。啊、我就说，那你现在看，我待会 逼人家， 我待会就要问，就请你跟我分享这影片什么。啊，他就真的开始看了 ，OK。 然后他看完之后呢，还没看到最后 ending。然后我就、因为那影片好像真的有点长， 对啊，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可能到七八分钟、我已经有点按耐不住了，好奇心。 到底在讲什么？到底讲什么？ 对，我就说豪平到底在说什么？你可以跟我说嘛。所以他就开始讲那个影片的故事，说哦，他先跟我说哦，我知道这个是老高的影片，他有在追踪老高。然后这个呢，我们可能要从那个圣经伊甸园开始说起。那你知道那个伊甸园有亚当夏娃，有智慧之树，然后有 生命 之 树、 那当初有果实，就开始从那边开始讲，反正跟我讲那个影片的内容。但最好笑的是，我们讲快 ending 的时候，但后面开始讲到 AI 智慧，就是那种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但前面的赵哥就转头了。 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讲这些什么？ 不是不是，赵哥说：“哦，我听到你在讲圣经的故事，我看看你有没有讲错。”哦，因为赵哥是一个 虔诚基督徒吗？ 他是一个虔诚基督徒，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开始就是豪平就是还没讲完，因为我们还没看到影片 ending 嘛，然后就开始我就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我就开始转向右边，就听赵哥开始分享圣经故事。我真的觉得，就是虽然我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一直觉得听基督徒分享就圣经里面的故事很有趣。 就圣经有几个部分是比较常会被分享，然后有一些是故事性很强的，像是创世纪这种故事性很强的。那中间有一些什么生命记啊，生命记啊，列明记啊，现在数说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有多少人，然后有多少头羊什么的，那种可能就没得分享。 但是你要想，就是赵哥他在就是很有趣的跟我们分享就是圣经故事的时候，可是因为他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少伟哥，然后张立东，就我们都不是基督徒，可能我们对于基督故事也不熟，就单纯像在听故事，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回答就蛮欠答的， 你说有点质疑的那种感觉， 也不是质疑，就是会注意一些很奇怪的细节。 怎么可能这样子？哦，为什么呢？ 对，因为他在分享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没了，然后可是五块饼跟什么两条鱼，可是你可以分享给很多很多很多人，然后干嘛的，我们就讨论饼跟鱼啊之类的。还有就是说你知道耶稣他可以让他第一次的神迹是让水可以变成酒，就是哇，你要知道以前他们那个时候，比如说他们的酒是会从最上好的开始喝，然后再喝次等的酒，可是发现上好喝完之后怎么还有更好的酒呢？那是因为耶稣有第一次的神迹把水变酒了。这时候远方的方言就说变什么酒，然后就这样愣了一下说葡萄酒就是那整个状况都是很吊诡。然后就是分享完这边之后，然后好比如说那故事的 ending 哦，就在讲关于 AI 智慧吼， 他还是接回来， 他还是有继续把那个老高的故事讲完。昨天是一个非常有 知识性的一趟旅程，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回家才这么累， 所以这一切的起源是要感谢我咯。 Yes, thank you。 然后大家可能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影片呢？ 而且我讲到了老高，其实不是要讲 AI 这一段，是因为我今天呢又看到了他们拿可乐去煮，这以前的影片，然后他们就拿可乐去加热去煮，然后呢可乐煮出来以后，我的天啊，全部就是黏黏的糖浆。 可是不是有人就是用可乐炖鸡肉吗？ 对啊，就是把它当糖用嘛。对啊，所以他用了刚刚我们听到了阿妹的快乐唱开，他用了可口可乐，然后现在听到的是周杰伦蓝色风暴，也用了百事可乐，反正煮出来都是黏糊糊的糖浆。 那有人用苹果西达煮过吗？ 苹果西达哦，最近这一家公司哦，那个财报生不出来，这有点担心啊。我喜欢的饮料啊， 会不会不见啊？ 待てね。 剑歌金曲。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灯火，那一个窗口，有你的温柔，请开门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英雄，爱我，静静的陪伴着。 不断的求救，不断的寻找，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八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上杯上杯啦！ 什么代志？吵到这欢喜？ 大甘妈炸好蜜，这摆是吃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甘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甘妈做伙吃好蜜，有保庇、平安佮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我是 Della 叮当。 Who's bad? I'm bad. 今天呢，在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想要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试验。曾经我们有做过这个单元，我们想要试图做这个单元，可是后来发现有一点点歪掉。 就说歪的。 我们今天想要重启一个新的单元，以后到了每周三的时候呢，有周三告解室。 以前深夜好像有叫过青春告解室这样。 对，等一下呢，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就如果你最近有做什么坏坏的事情，你想要来告解一下的话，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者你觉得 APP 可能会被看到你的名字，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你随便取一个名字，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如果有人听到，然后一口咬定说那是你，你只要一口咬定的说那不是， 没有。那前提我教你要先说什么节目？ 哦，对 你要回到更高的无知， 不可以先说那不是我，那太明显。啊，你在说什么啊？ 广播？ 什么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比利·艾利许，这首歌叫做《Bad Guy》，坏人。 他究竟是谁？ 我就是那个让你不明白，让你看不开，让你毫无奈。快乐就是那个臭男孩，让你就天天不理睬。 我没有料到广播女神对《臭男人》这首歌有共鸣哎。 卡提亚也很爱唱啊。 易达飞， 臭男孩。 就是那个家里有了一个，还嫌不够，还在外头养了一个小女人。奇怪的是，这世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要帅要体贴又要关怀，这种男人你不存在。我就是那个让你不明白，让你看不开，让你毫无奈。快乐就是那个臭男孩，让你就天天不理睬。我就是那个让你不明白，让你看不开，让你毫无奈。快乐就是那个臭男孩，让你就天天不理睬。我就是那个让你失去，让你心痛，让你累了，让你一身好臭根的臭男人。我就是那个让你无法自拔，无法渴望，无法预料，一身臭男的臭男人。臭男人，臭男人，臭男人。我这个臭男人。 黄义达的臭男人，让自己不要变成臭臭的人，就记得喷点香水吧， 喷点发精吧。 发精真的就是香水的成分啊。 Inception. Everything's cool now. 你知道上次前天在 IG 我就发了现实动态，就我们一起目睹，因为我们电台的那个佑佑，就是他头很油，所以他随身会携带一个 干洗发， 然后就蓬了，就变得很蓬松。我每次看，每次都觉得很惊奇，这样每看都不腻。所以上次我就拍了他喷的现实动态，排山倒海的讯息。 那是什么牌子？那什么？ 我一直以为干洗发是一个很就是 很流行的东西， 或是很普遍的东西。 对啊，是啊， 我不知道，就是这么多人不知道那一瓶神奇喷雾是什么。 应该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我觉得洗头这件事情蛮烦的，很多人不喜欢洗头。 对。 所以当初在做就是发精，然后就说团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有写到一句说，就算不洗头也可以香香的，很多人就朝这个方向，就以为说，哦，那个是干洗发哦，那个是不是可以不用洗头？然后就朝这边买，然后就是 tag 很多不喜欢洗头 的 朋友在下面。就是对这个世界跟我一样不太喜欢洗，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现实动态就是收到很多私讯他的评论嘛，然后就很多男生就传说。女生真的这么不爱洗头吗？就是他们非常的恐慌以及疑惑这件事情。 因为男生我们头发应该说短发的男生，然后我们要吹头发很快，或是常常坏习惯是我们根本就不吹头发。可是对女生来说，女生如果只要是中长发以上的话，吹头发对他们说就是折磨， 15到20分钟。 对啊，要吹很久，然后同一个地方不能吹太久，因为头皮会烫，所以反正很麻烦啦，所以才会有。韩剧才会有那个桥段，就是为什么很浪漫，就是男主角会帮女主角吹头发，这、就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上次帮太太吹头发什么时候呢？ 哇，真的是蛮久以前的。我反省，今天晚上回家帮她吹头发。 2:41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两个小时陪伴着大家。可能今天呢，很多上班族非常愉悦、开心的在听着我们节目。难得哦，星期三竟然，这不是小周末，这是真正的周末。 老板，不好意思，这礼拜我只要上班3天就不来咯。 3天真的是一个很理想的数字， 放三，坐三休四。 对，坐三休四真的蛮理想的， 惊人。 对，或是坐四休三，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啦。 嗯嗯， 对，就是那个工作跟玩乐的平衡点， 嗯， 蛮不错的。 美丽当道，小心警报，努力让自己变美丽的美丽女孩杨尚云，梦想即将升空。杨尚云的韩风舞曲《美丽女孩》邀请网红酷炫赞声力挺，他以这首歌告诉大家，只要你愿意，一定可以完成梦想。这首《美丽女孩》，希望借由她的正能量，欢迎更多人了解她，与她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时代。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德国旅游专家尚璇旅游邀您春游德国，莱茵河畔游船品酒，国王湖秘境寻踪，春日赏花搭配皇家美馔白玉芦笋。20多年丰富经验，专业导览，业界指标，去德国找尚璇，2712-5511。 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颁奖音乐会来啦！ 4月27日星期六晚间6点，在新市公园现场，除了得奖者颁奖及表演外，还邀请金曲歌后彭佳慧及毕淑静等知名歌手参与演出，邀您一起来同乐。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世上唯一不变，世人都善变，路过 没有心过不去的坎，没有歌声去不到的地方。继30而立后，郁可唯再一首好歌《路过人间》，3月28暖心上线。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散落放进我怀抱，轻触掉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早的记忆是你牵着我的手，最先的眼泪是在你怀里拭干，最乖的时候是听见你的赞叹，最痛的伤口是因为我你难过，觉得时间过好久，受不了那些唠叨，你为我付出了一切，我却都不了解。眨一眨眼，笑容灿烂的两颊已凹陷，那些多少为我流泪祈祷的夜，眨眼，从前苍茫的脚无法再往前，牵我的手一直付出为情绪破裂，不明原因，我以前都不了解，我以前都不了解，都不了解。 开心的时刻你分享我的梦，但你更在乎我吃的穿的够不够， 觉得时间过好久， 经过了那些唠叨， 你为我付出了一切，我却都不了解。 眨一眨眼，笑容灿烂的两颊已凹陷，那些多少为我流泪祈祷的夜没有怨言。眨一眨眼，从前强壮的脚无法再往前，牵我的手一直不住我情绪破裂。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莱特姐弟。之前他们发行 EP 的时候，有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很开心。他们发行了新的专辑了，接着下来他们也会带来新专辑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唱歌给大家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叫做《眨眼》。感觉呢，眨眼就是 wink 那样子，抛媚眼，应该是一个蛮多歌会写这个的啊，不是吗？ 但比想象中的少吗？ 根本几乎没有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美梦成真 Dreams Come True， 转眼之间。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为你送上是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的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我知道等一下会有三点钟的报时跟新闻，然后接着下来要来听听大家的告解啦。Chasing 息一下，听广告啦。 少年的啊，事情大条了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啊！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排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这样吗？ 当然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霸搞这班 K， 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新时代东方魅力，惊艳乐坛的好声音，苏运莹。唱作精灵苏运莹全新专辑《幻》，磅礴单曲《时候》，索尼音乐与梦想当然震撼发行。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法务部长、现任国安会咨询委员邱泰三卷入桃园地检署前检察长彭坤业官说疑云。法务部长蔡清祥今天指出，法务部已经收到高检署完整的调查报告，将送交检审会审议，并且依法议处。蔡清祥强调，法务部的立场和原则不变。至于邱泰三声明自己坦荡磊落，认为高检署调查他的部分存在诸多谬误，也不是事实。他绝对没有利用职权或者是旧友关系试图影响个案。蔡清祥强调，尊重高检署的调查报告，也尊重当事人的说法。高检署调查认定，桃园地检署前检察长彭坤业接受了前法务部长邱泰三的官说，指示公诉检察官继续认罪协商。彭坤业今天指控高检署污指官说，怀疑法务部预设立场，也批评公诉检察官栽赃。高检署调查报告认定，邱泰三3月18号与彭坤业参叙，提及了立新医院院长逃漏税，检察官同意认罪协商，却又反悔，认为检察官出尔反尔，影响司法公信力。彭坤业隔天透过湘粤主任检察官指示，应该把协商程序走完。承办的公诉检察官却认为，检察长指示一定要与被告达成认罪协商。彭坤业不服调查报告，今天在脸书声明，调查报告完全不顾他的说法，就在检审会上认定承办检察官为被害人，污指他官说，期盼监察院介入调查还他清白。彭坤业指出，双方有意协商，但承办检察官打算搁置到4个月办案期限届满之后，改为依一般程序处理。但他认为，既已展开协商，纵使内心反悔，也不宜逃避协商，否则检察官公信力荡然无存。他只是提醒走完协商程序，这跟走出协商结果差异很大。如果检察官误会或者是不服，应该以书面表达，不是上网栽赃。调查报告竟然完全采信检察官的片面之词，令人心寒。国防部政务办公室主任陈晓明中将接任参谋副总长。参谋总长李喜明今天主持了新任副参谋总长新职介绍暨颁奖典礼，宣读布达命令之后，颁赠陈晓明甘橙甲种一等奖章。此外，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也主持了新任常务次长新职介绍典礼，前任常务次长梅家树中将升任海军司令部副司令，遗缺由副参谋总长萧维明中将接任。台南市一名母亲因为小学4年级的女儿2年前给女同学甩了一巴掌，前天带着朋友到校，让女儿当众打了这个女同学一巴掌，还录影PO上网。 校方启动校安通报，也向警方备案。网络上批评声浪不断，这个母亲今天中午也在脸书公开道歉，强调只是想保护孩子。台南市教育局说明，这是两年前的事，当时女同学就已经道歉，不知道这个妈妈为何旧事重提，还让女儿当众报复。教育局已经请学校启动调查，也要求校方检讨家长进入校园机制，以及当下老师处理应对反应。管辖的台南市警局第一分局指出，已经接到学校通报，但是挨打学生的家长还没提出告诉。美国护理产品龙头娇生爽身粉含有致癌物，今天有消息，娇生洗发精也检验出了致癌物质。印度药品控制中心检测娇生婴儿洗发精，确认产品中含有甲醛、石棉两种有害物质。国际公认石棉类杂质为致癌物，甲醛危害儿童和孕妇更大。娇生强调，公司不接受这份检测报告，质疑印度没有公布检测细节。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07点，成为2171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6点，涨幅1.2%，来到220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7点，涨幅1.19%，32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2点，103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2点，299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9点，330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4点，指数10704点，成交金额1160亿。今天东半部地区短暂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和马祖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小六的林同学数学不好，尤其是害怕应用题。我们发现原来问题不在数学，而是国语不好，看不懂题目。在帮他提升了语言文字的逻辑理解力之后，各科成绩都进步了。我是普林斯顿的 Simon， 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让我们帮他找到最佳的读书方法和策略，成绩一定大幅改善。普林斯顿超强记忆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和孩子一起用音乐看世界。如果你喜欢功夫熊猫，那你千万不能错过最不可思议的亲子武侠音乐剧《小羊晚点名》。4月13号、14号，台北城市舞台；5月4号、5号，台中歌剧院；4月4号到4月7号，儿童节限时优惠，购票享88折，再送精美有声绘本。详情请洽爱乐剧工厂或两厅院售票系统。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3月29紧急传送，全新专辑同步上架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Gotcha baby gotcha I gotcha baby gotcha。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3:07，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周三告解释之前，我想要先请各位帮我一个忙，因为刚刚我想了新闻，想了5分钟，想了广告，想了2分钟，再加上广告2分钟，一共想了9分钟，我还是想不出来这是什么歌，我现在很痛苦。 嗯，请唱。 这首歌的旋律是这个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底是哪一首歌啊？到底是哪一首歌？我的脑袋要 blow 掉了，我要 mind blowing 要爆了。 哦哦， 想到了， 不是想到，是被告知，果然是有在玩 a cappella 的，就算是人声也能够听出来。 他怎么这么强啊？ 因为你知道你不管是给 Siri 啊，给 Shazam 啊，给那种什么音乐辨识软体，你用哼的基本上他不会听得出来。在这边要谢谢铺马， 铺铺好强哦。 解决掉难题之后，欢迎大家最近有什么事情需要告解一下的吗？你可以打电话02236399555，或者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周三告解室，周三告解日。有什么秘密你已经藏了很久，再不说你要 blow 要爆了，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23639955，或者是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告解一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恶女凯莎 Kesha 的 blow， 就是她了吧，就是她了吧。I'm feeling sexy and free， 怎么歌词完全不一样？跟我脑中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就是已经被歌带走了、啊。因为为什么要听这首歌？是因为最近喜亚拉有一首新歌的开头跟这首歌非常像。今天周三告解室开张，今天 第一位告解者。 谁？ 一打二的妈妈快爆炸了，我今天又凶了小孩。虽然他有错，但其实我也可以好好讲，不要那么凶啊。妈妈你辛苦了。可能很多的父母都有类似的挫折感吧， 就每一次都告诉自己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 对啊，就是我要情绪平和的，我要平稳的告诉我的孩子，但是就是有时候孩子的反应可能不像大人， 嗯， 那就很快就会把你的怒气完全的激发出来，然后你就把原本要告诉自己那套都丢到九霄云外，拍拍拍拍。嗨，你好。 嗯，马克、玛丽好。 你是谁呀？ 我是三重的小飞鱼。 小飞鱼。 对。 小飞鱼是要参加今天的告解室吗？ 没错，我有罪。 打电话进，对。 我有罪。 打电话进来。 怎么了呢？ 一开始你就要先说，我有罪。 你犯了什么罪？ 飞碟，我有罪。 我犯了一个得罪全天下青春点点点听众的罪。 什么意思？ 我昨天梦到我跟玛丽在搞暧昧。 我们怎么搞暧昧？ 我们就是在逛街，然后很近距离的聊天，然后玛丽的那个呼吸的声音、呼吸的气和声音都飞扑在我脸上。 真的、哦、 太近了吧？ 对， 哦，女神的口气飞到我的脸上。 但重点是我老婆正在月子中心，我还睡在他旁边。 你说这个是真实状况？ 对。 那你醒来以后跟老婆分享这个梦境吗？ 我没有跟她分享，因为 你还是有理智的。你把这件事情在这里告解就好，我们在这边处理完了就 没 事 了， 好吗？ 害我想梦完我就醒来，我就想说我赶快去洗个澡， 要把一些冲动压下来。 不是吧？是把罪孽洗去吧？ 哦，没错。 好的，小飞鱼，谢谢你的告解。 是，谢谢。 拜拜， 拜拜。 3:16，还有谁要参与今天的周三告解日呢？Love. 本周有什么需要告解的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告解。本周告解，把时间都拿去睡觉，啊，我一休假就睡，假日有48个小时，周休二日嘛。 嗯， 我睡了40个小时。 这个告解之后，是不是要先好好的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还好吗？ 哎，也是，因为我昨天不是说睡了10个小时，回家8点开始睡觉， 嗯， 我也是想说，我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 就他在渴望被修复， 对啊， 他才需要一直躺着， 嗯。 但 他说昨天晚上也是8点睡到天亮，然后我就没有依约定加班，他礼拜一上班我就赶进度，我赶得要死， 恶性循环， 可怜哦，真的需要检查一下，对不对？如果要睡这么久的话，嗯，是不是你身体里面某一些？某些细胞在渴求说：“哦，不行不行，就是那病毒太强大，我必须要靠很强很多的睡眠，然后增加我的免疫力跟抵抗力，或者干嘛的？”检查一下，检查一下。 缘由的告解。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边每一个告解你都不能讲名字吧？ 哦，他哦，不告解不能讲名字吗？ 对啊。 哦。匿名的告解，是不是接太快？ 匿名的告解，我们先接个电话，02-23-63-9955。嗨，你好。 马克玛丽好。 你是？ 我是袁剖。 袁剖啊？ 对。 原PO的告解是： 我有罪，我犯了，我现在想要偷吃。 偷什么吃？ 就是肚子饿了想偷吃，所以我已经吃了一个便当了。 哦。 但是人家建议我说不可以，就是下午不可以再吃下午茶或点心了。 嗯。 但是我现在真的好饿。 你是真的饿还是嘴馋？ 就是因为中午的便当好像，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中午的便当没有肉。然后呢，就一直在想，就是很在意这件事。只是我那时候就是没有搞，就是还是算了，还是吃一吃就好。所以我现在觉得好饿，很想吃鸡排还是臭臭。 不是啊，如果你现在很饿，你为什么不吃个水果或地瓜之类的？ 哦，对啊。 你为什么要吃鸡排跟蒸奶？ 就是热热的才会好吃。 你有罪，你还顶嘴。 地瓜可以吧？地瓜也热热的啊。 是可以的， 而且地瓜很甜的，很甜呢、欸。 对啊，等一下， 没错啊。对， 你怎么会这么欠骂、 啊？哈哈哈哈哈！你应该认错人了，我是对，我 是 对，应该是认错了。 哦，你是 对对对， 你是一个新听众就对了。 不对，我是今天才新的新听众。 哦， 对，好了，没有其他事了，那我去超市买地瓜了。可以再买杯咖啡吗？ 你要喝咖啡干嘛？ 提神吧。就是 你自己都不确定了。 那么干的东西是不是吃地瓜？你不觉得要就是 水啊？ 是很干吗？好吧， 你有好多自己就是为自己找理由哦。我觉得你以后会是每个星期三的常客，然后都在告解一样的事情。毕竟你从去年还前年就在说 要 戒阿华田，你要减肥，你要什么？ 阿华田这个，我听那个朋友说，他后来没有再喝了。 我听那个朋友说， 对我好像认识。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要健身减肥的人，就是要乖啊。 对啊，阿华田真的没有再喝了啦，真的真的真的，很可怜哎、欸。 好。 没事，我去买地瓜了。 再见， 拜拜。 不不。 这边有一个秘密的告解，不让他说，他真的是要爆了。 谁啊？ 我和男友交往2个月，家人不知道。每次约会出门，我都要说谎是跟朋友。这个告解，我答应我老婆，我不会再花钱买宠物了。 嘿， 结果我这礼拜 又花了8000多块买宠物， 好贵哦！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边应该是蛮愤怒的。 你买什么宠？领养代替购买，你不懂吗？所以他马上补了一句：“我养的是蚂蚁，所以没有办法领养。”各位正义魔人们，你们的怒气先压下来哦。 然后他们现在暗自的然后消除键，真的按消除键。 刚刚有愤怒的瞬间，马上上来告解，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一定超多。 接下来这个告解，我想也是很多平常正常时间上班族的大家的告解。 嗯，今天现在还没有下班哦，可是我已经就是你知道开刷手机，我在刷淘宝了。 他真的有在告解吗？他听起来尾音很开心哎。 哦，因为那个笑是我加的、啊。哦，文字是没有情，比较没有情绪。 我以为他要打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你是想要点歌吗？ 没有没有没有。 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是云林的叉叉先生。 叉叉先生你好，你要告解啥？ 你好，你要告解，我有罪。 有罪？ 非常有罪。 怎么了呢？ 我欠某个单位的那个胖胖瓶的维大力到现在， 云林的叉叉先生， 那个单位是不是跟我们蛮接近的呢？ 上飞下跌，不就 B 公司吗？ 没错， 我只能说，至少你还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让他这样子缠着你好几个月， 啊、 也算这罪就是一半。 哎、欸，已经缠4个月，你缠了一季耶！ 你宁愿让那个罪这样一直压着你，你也不愿意消除你的罪孽。 原谅，就是因为找不到，太难找了。 有吗？ 看看打电话进来说自己有罪的人， 借口好多、哦， 都在为自己辩解啊！ 真的有些啦，但是就是真的，但是想到的时候都是没有看到。 好，叉叉先生，我们持续的在等着你， 了解， 等你洗刷你罪孽的那一天。 收到，对啊，没有啊，今天晚上会去家乐福再看一下。 好， 祝您平安喜乐。 再见了， 拜拜， 拜拜。中午去信义区逛街，逛到忘我，逛完后刚好下大雨，啊，就跟老板说：“哦，不好意思哦，那个天公不作美，我会耽误回公司的时间哦。” 让我想到我的朋友，也是一天到晚在外面跟老板说：“老板，我去跑客户咯。”但是却狂 po 他在打高尔夫球的影片。 哎、欸，那老板没有他的 Facebook 是不是？ 就是没有他的 IG 吧？ 哦、oh. ， 逛信义区，你们知道卡西拉来台湾了吗？ 卡西拉是什么？ 我那条很贵的发带， 你说那个发带哦，你说那男女有事吗的发带哦，大家怀疑你。 自从你讲了之后， 为什么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把胸罩戴在头上的发带吗？ 跟不上卡西拉的人很多啦。 哎呦，就算一面倒的指责跟批评，还是觉得你很潮。 美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有些人有些族群是很孤单的，我们必须要咀嚼那个孤单，带领大家继续往前行。 你说奶罩带头的孤单， 那个不是你带真的奶罩看看，那就你带真的奶罩，那就是真的奶罩吗？被认不出来吗？ 周三告解日，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告解，或是打电话给我们告解0223639955。我背着老婆买了快要上万元的大型模型， 这怎么可能？ 租好了以后大概80公分高了，哎，80公分高，蛮高的。 不是，这个怎么可能不被老婆发现？ 哦，我偷渡回家成功，而且租完了哦，耶、yeah!！这也不是我家，这真的是他自己家，完全没有回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最喜欢坐爸爸的车了， 因为爸爸开的是 CRV， 有挂 Turbo 哦。CRV 搭载 1.5 升涡轮增压引擎，可创造193匹强大马力，还全面标配 Honda Sensing， 带着我们穿梭都市，畅快悠游山林。新世代动力 CRV， 现在开回家就送秉式车体险以及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哦。 Honda 是费宏泰让夫妻标准扣除额提高为单身2倍。是费宏泰争取用健保卡直接报税，是费宏泰推动电子发票税额试算表。立法委员费宏泰认真正派为大家做事。 我是费宏泰，选一头狮子进立法院，胜过百只绵羊。 信义南松山区国民党立委初选，请唯一支持贴近民意、最接地气的费宏泰。 只要7分钟，就会爱上。全美全人抒情榜冠军，全球感动破亿点击，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大家好，我是 Kara Cici。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每天都多爱你一些。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There you were, dressed in black. We were staying at the same hotel. She said I wanna see the city, so boy come with me, cause I ain't tryna see it by myself、yeah.Hit a few bars, took a few shots, and now we're spinning like a carousel. No, I can't say that I've been in love, but this has gotta be the way it feels. I got you under that daylight, but it feels like it's only you and I. And I know that we're still strangers, but I love the way you shine. Wait, I got you under.You got your hands all over me. I still don't know your last name, but you can't fight chemistry、yeah. We sipping on Jack out of paper bags while we dancing in the street. I got a flight back home at 10 a.m. But girl, you're making it hard to leave. I got you underlined. 时间来到3:32，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星期三下午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时间，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ke Miller， 这一首歌曲叫做 London Lights。 你有什么需要告解一下，有什么秘密压着你的心头让你受不了了，欢迎你赶快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虽然有罪就是有罪，没什么深跟浅，但这目前真的是我看到觉得你的罪孽真的是很深重的一条罪。 多深多深？我看我听。 我要告解，我帮婆婆兑中了800元的发票，但我跟婆婆说，婆婆一张都没中哦。 还好吧，才800块而已。 婆婆， 怎样？ 也许退休人生已经没什么乐趣了。她在期待的，就是。每2个月看看能中多少发票， 那这样 跟左邻右舍 炫耀吗？ 对， 你要炫耀炫耀中发票。 苏小姐很爱、欸， 真假的？ 嗯，很乐哦。 然后他、就 是，但是他发票是不是自己对？ 他自己对。 对啊，因为就是你要炫耀的话，那个对发票那个乐趣是要自己来。 重点还有就是，这个是我在什么超商用很少的钱，我却中了这么多钱，这也是乐趣之一。 那他会不会像就是金钱吸铁欧马克一样，在路上经过发票就一定会捡起来呢？ 他不会。 哈。这样不算什么嘛，我在捷运站啊，在各地我家楼下看到发票马上捡起来，而且对着天大吼说1000万得主，我是金钱吸铁， 连隔壁桌没吃完肉都会去吃了。 怎么样啊，同样一个告解哦，就是我会买比较便宜的那种饮料兑换券，然后呢就会团购啊，帮同事朋友们买饮料，然后收他们原价。我欣赏你。 这有罪吗？ 这 严格来说，这 因为其实你是算是赚同事朋友钱了，虽然那个钱不多， 这是赚他的钱吗？ 是啊， 你要买饮料啊， 对啊，是啊， 你买饮料，对啊，你买了饮料，对啊， 但你一开始，也许你不提这头，他们今天就不会喝啊，不会买啊，是你有意识，你是有一点设 诱拐之罪， 陷阱妹。 最近很爱讲这个词，但我明明就不知道什么是陷阱。 我跟你讲完以后，你现在知道啦。 对啊， 嗯，因为就像现在有一些什么团购网，什么91APP 哦，还是什么，反正有生活市集之类的，然后是 GoMarket 有餐券，所以如果你跟朋友约，然后去约到一家，常常都是一些新开的店，就会有一些什么7折、6折、8折那种，然后就可以先在 GoMarket 买了钱以后。然后去那边说哦，没关系，我结账，然后结完账以后再回来跟他们分钱，然后你收他们原价，哦，爽赚啊！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好， 你是？ 我是瓜爸， 嗨。 我刚刚看到马克点名我，call in 我就打进来了。我想要告解，我刚吃了一块很大的蛋糕。 你有在减肥吗？ 嗯，我从开学到现在有不喝含糖饮料，不吃炸的东西。但没有认真的去减肥。但是我上礼拜几乎每天晚上回家都有吃宵夜，我觉得这样应该完全没有办法减肥。 那你有想减肥吗？ 有想要降低体重，可是没有认真去实行。 哦，所以对于吃大块的蛋糕这件事情，还是心里有罪恶感的。 因为它真的有点大。 没关系，你马上去 YouTube 点那个芊芊吃巧克力的蛋糕的影片，你看说 芊芊进食中，说哦，他吃这么多， 他吃这么多， 还是 model 啊？ 哦，我吃这样还好吧？ 可是芊芊很瘦 对啊，蛮恐怖的。 嗯， 每个人不一样啦，不能这样比。 好， 再会。 我想要问我可以问一下马克、玛丽，你们下 live 节目之后会肚子很饿吗？ 不会。 不会吗？那你每次站在外面一直狂嗑饼干是怎样？ 偷吃同事的东西。 只是想偷吃同事的东西而已。 只是想把同事的东西都吃光，我就觉得很爽。 哦。 这样回答可以吗？ 可以。 再会了，瓜爸。 拜拜，谢谢你们。 拜拜。不要说我名字，我有罪。 你犯了什么罪？ 我在公司厕所偷抽电子烟。 你偷抽那个应该还是会发现因为电子烟还是有电子烟它的 味道， 那个味道很特别有的好像屁味 哈， 真的很像屁味，或者有蓝莓味，有的没有味道的。像在吸干冰一样，它吐出那个烟，你是佛朗机还是谁？会有个什么烟就很浓很离谱，我想说太夸张了。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是马克玛丽吗？ 是的，是的，你是？ 我是 Purple。 Purple。 是，我想要告诫我有罪。 怎么了？ 我上次因为之前有一次不是哥哥妹妹有一次有做那个一个礼拜的，就是国内的专题。 嗯。 然后我就去下载那个 app， 哎呦！ 然后在某一天晚上，就是半夜夜深人静，家人都睡觉的时候，我就打开了。 然后， 然后结果我实在是太紧张了，然后通了之后我就把它挂掉了。 有罪。 但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觉得。 为什么？ 就是他一直记得，因为他是太紧张那个。 没有没有，但是对方有就是围了大概两声，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出声，可是我真的太紧张了，我不知道讲什么，就觉得一瞬间尴尬。 所以你之后也就再也没有使用了吗？ 我后来就跟我朋友讲， 嗯， 我朋友就骂我说，就是你这样害男生又要重新排队。 对呀， 对，所以后来我又把他删掉了。 愿愿他喜乐。 哦，好好好好好 ，Purple， 赦免你。 谢谢教主。 拜拜 拜拜 拜。 大部分觉得有罪都是跟人， 嗯， 这个人我有罪。 嘿。 我把掉在地上的鱼饲料捡起来，拿去喂我的鱼吃。 哦，没有放到自己嘴巴里，我觉得就还好。 不是，那是那是人家的。 我有罪，我取消追踪了前女友的 IG， 但是我每天还会忍不住去看她的 IG， 现在看不到她的内容。我只能看到他贴文数是不是有多一个， 好可怜哦。 有一个告解我觉得很认真，他说其实我一直想要换工作， 嗯， 我很想要离职，可是一直都没有认真的找工作， 嗯， 我有罪。 都只听马克，不听男友讲的话。前几天在马克信箱听到关于确定性这件事情，男友说：“这不是我跟你讲 N 次了吗？”我有罪。马克，你说人家是不是有罪？只听你的话，有罪了吗？这是罪吗？这不是正确的选择吗？ 受不了！如果他声音是这样的话，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有一个也是秘密之类的告解，这个憋着应该也非常的难过。其实我大学已经休学半学期，在准备重考了，但除了妈妈之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憋的心好累。 哇，给你抱抱。 今天星期三的告解大会，以后每个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就是大家的告解室，周三告解室，周三告解日。嗨，你好。 你好。 喂。 是不是古奈的报复？ 不要这样子。要帮朋友三重拓哉告解，他说他追思会有拍照，但是没有拿衣服。 你有罪，你 非常坏， 很严重的罪。 怒犯清点教教条，怒犯教主教条，处死。 太夸张，这太夸张。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And all it does is keep on pouring. And I can't seem to catch a break. What the hell did I just say? For goodness sake, how'd I lose my head and let the real things pass me by? I gotta look at the big picture. I'm lucky to be standing.Surrounded me. There's nowhere that I'd rather be. Though I went through shit to know it, I wouldn't change it for the world. Trade places with nobody else. Listen if you got someone that you love. 又是一位来自于上班族的告解。我觉得偷听广播有罪，结果我看到隔壁的同事在看 NBA， 有没有搞错？ 我释怀了。 我把掉过马桶的手机卖给我朋友，那个手机功能正常哦， 还好啦，有点屎味而已， 是吗？ 这样不行吗？这样跟就是， 我就会觉得那个手机好像潜在它坏掉的、 哦、泡水车的概念，对不对？ 你就是隐匿那个是事故车嘛？ 哦，买卖凶宅的概念，对不对？ 对呀、啊。 I'm lucky to be standing here with you. Ain't no way that I can. 我有罪，隔壁同事是个万事通，但是万事通有口臭。我每次问他问题，都必须装作若无其事。我是个虚伪的孩子。不，你是个懂人情世故、知书达理的有社会化的孩子。 买些小小的薄荷糖啊，什么糖啊，就当作是谢谢万事通一直帮忙我。我就放我们座位中间喽，我们一起 share， 然后一直往那边推过去，一直推过去 ， 就玩那个推那个钱币的那个机器，有没有？一直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怎么做下去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雨涵。我的新专辑《淋雨也快乐》已经发行喽，放下所有的烦恼，跟着我一起在雨中漫步吧。 天空突然下起了。 学新知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 It's been 7 minutes now since I lost my way。It doesn't seem like long, but my whole world has changed。 哥哥妹妹，由于此时间来到3:49，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跟告解日哟，收到好，今天第一天开张，所以收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告解， 就是甜蜜期咯。我想 很多的告解可能也是大家埋在心里面很久很久的。 刚刚有一个就是我有看到，可是我们都没有念到，我有罪，我跟我忘了是有妇之夫还是有夫之妇， 有这个， 对啊， 怎样 上床了？ 我没有看到哎、欸， 有啊，我刚好看到哎、 欸、，what？ 因为我这边看到很多都是跟钱有关的， 嗯，就是、你说一直在污人家钱这样子吗？ 就是每次带妈妈去逛好事多，都是老公刷卡，但其实妈妈都会多少拿一点现金给我，所以那些现金就进自己口袋，当私房钱。 这究竟是有罪还是小确幸呢？ 另外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就很过分。你刚刚说就是帮婆婆对发票800元不告诉婆婆这件事情，这个人呢，他会在兑奖的第一天，把哥哥狂收集好的发票都先兑一下，然后把中奖的发票拿走，这才叫过分吧。 好坏哦！ 他收集了这么久，这么辛苦， 然后哥哥就想说，为什么我的运气 永远都不好？ 天， 永远都不好！ 你在影响人的一生呢！ 啊、哦，太可怕了！好，那同样就是刚刚说，就是如果有代购的、啊，也会就是呜一下这样子。那有人就会问说，那会在意好朋友帮忙在国外代购，代购明明有打8折，可是却收我9折吗？你们会在意吗？ 就收你一成代购费啊。 那我们是好朋友哎、欸、你为什么这样赚我钱？每个人不一样啦。 嗯， 你如果要就是要别人代购之前，你可能要先注明说，哎、欸、我这个人很在意有没有买贵哦，我很在意、哦、 哇，那帮你代购压力真的很大、就是、我就是不想要帮这种人代购， 就是我已经查好这价钱这个哦，就差不多吧，汇率换算就是台银今天32.5，你为什么算我32.7？不对吧，不是吧？ 可是我刷卡信用卡又不是算今天的， 信用卡你可以用那个另外那一张有2.5%，你还倒赚欸，我没有跟你算你那个倒赚了0.2%欸。厚道星球，最近你有看到厚道贞子吗？ 有，好可爱哦、喔、我刚才被你气到厚道都出来、欸、5折送你啦，看清你这个人。好想要厚道马克、哦、 自己开模厚道马克还是我们出啦，自己出就好啦。 啊，出了之后呢？ 出了之后一样啊，请点友买啊，点友就是我们的钱包。 不是，你知道厚道系列就是要一群很可爱、哦、就是收集完之后放在桌上，放在某个地方，你才觉得有成就感。嗯，那、嗯啊、我们就两个人 可以做很多不同姿势的啊，不同表情的啊， 穿不同衣服的、啊。 厚到就长那样，厚到哪有什么表情？厚到就已经下巴被拉成那样 了耶。你可以做比基尼限量款啊，是不是？是不是啊？ 我可以做 ending 了，时间到了，跟大家说再见了，快点，不要再做梦了，停止做梦，你有罪。你又犯了想要 做梦也有罪、啊， 不是？你是犯了想要一直坑听众钱的罪。 在这边，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愉快的，像是周末一般的星期三午后。也希望预祝大家的春假快乐。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如果明天呢，你可能要开车去哪里玩，或是你会待在家里面，也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因为哥哥妹妹有一次继续现场陪伴着你，而且明天还有马克信箱呢。 哇，星期四的早上11点 ，Yep Yep Yep， 明天见喽，拜拜。When my best friend caught you creeping, you blamed it all on the alcohol. So I made my decision, 'cause you made your bed, sleep in it. Play the victim and switch your position. I'm through, I'm done.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刷全球61串流点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18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例。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a bow. One bite, one bite, one, one bite, one bite, one. Count my cards, watch them fall. Blood on a marble wall. I like the way they all scream. Tell me which one is worse, living or dying first.Sleeping inside a hearse. I don't dream. You say, come over, baby. I think you're pretty. I'm okay. I'm not your baby. If you think I'm pretty.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ide.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by.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Your 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by, one. 1500万个 Z 时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听到流行音乐，怪奇比例，是一首破译单曲。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颁奖音乐会来啦！4月27日星期六晚间6点，在新市公园现场，除了得奖者颁奖及表演外，还邀请金曲歌后彭佳慧及毕淑静等知名歌手参与演出，邀您一起来同乐。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